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我在这里，北京时间14:03，我是古月。没想到吧，今天如此生猛的开场。是啊，昨天我们都奔跑了嘛，奔跑了莫扎特，今天当然应该生猛的开场。进入到了12月2号了，很多人都说2012-1202，真的是一个平衡，你把它颠倒过来，就是两个都是2012-1202。很特别的日子，其实在昨天也很特别呀，2012-1201，都是在这几个数字之间做数字的游戏。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在今天我们到底会听什么呢？那就是古典也流行啊。强烈的音量、速度、音乐上的对比，古典与现在的 PK。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2乐章广版。 Thank you. 我们总提到贝多芬，他的那种英雄气概，他作品中的那种精神和热情，但是你听过你忘记了吗？他作品当中的柔软，极其柔软。如果要形容，用一部动画片形容，他的性格里有美女，有野兽。他的柔软细腻甚至超过了很多的音乐家。他的慢板乐章经常我们会和肖邦的钢琴协奏曲来对比。这里可是他的早期作品，他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当时贝多芬在1796年到97年间完成，并且在1798年在布拉格首演。当时首演是贝多芬本人弹钢琴。到当代的作曲家总觉得有些幸运。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不知道过去的那些音乐家在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想到什么，而贝多芬这一首第一钢琴协奏曲二乐章被誉为是贝多芬协奏曲中最长的慢乐章，抒情优美，平缓如歌。这时候他是不是遇到了爱情呢？大家都知道古典作品真的是每个乐章我说真很长，但古典流行并不长，所以把音乐慢慢拉下，大家可以自己回去做功课。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二乐章。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这样神奇的土地，有雄浑壮美的风光。而刚刚我为你带来的是阿蒂玛斯系列，他的一首赞美诗的第一，用声音来形容一种音场、音浪，甚至是自己创作特别的音符。如果说刚才有大漠孤烟直，那么这里又是哪种浩瀚呢？也算是铜管组，他的第一声出来我还以为是唢呐。作曲者卡尔詹金斯，刚才我说了现代的作曲家，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在同时可以问他在创作这首音乐的时候在想什么。他说在这些音乐中可以感受到古典的唯美陶醉，我觉得可以，好像这些音乐可以随手拈来，沾一飞花皆成利器，我们还可以沉浸在人生的波浪当中，只剩下意识随着音浪而动。 前行者，无论是落叶飞花，还是遇到什么样的风景，所以在这样的节奏中，我总想给你带来一首进行曲。昨天其实是星期三啊，我们错过了电影音乐时间，因为当时呢是在莫扎特的音乐分享会之后，所以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莫扎特的古典的还有现代的前世今生，弥补大家带来一首印度安娜琼斯进行曲，作曲 John Williams。这是一段合唱，你一定听过《乡村骑士间奏曲》，那个出现在很多电影的段落，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但是一部歌剧有很多的精彩，要不然马斯卡尼怎能凭借这部歌剧而一炮而红呢？这里我们听到的也是其中的选曲，《乡村骑士》的选曲，一段合唱叫做你真幸福。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感受到音乐的不同的分享和感受了吗？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当中的一段合唱，叫做《你真幸福》。其实说到马斯卡尼和他的歌剧，那刚才也提到这部歌剧当中的《乡村骑士》是很有名的。他们其实前两天也和大家分享过一个内容，就是真实主义歌剧，像马斯卡尼，像包括普契尼的部分作品，也都是一些真实主义歌剧的代表。那说到真实主义歌剧，那也想到近来大剧院哈，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改编了好几次上演的时间，那就是普契尼的《江尼斯基基》，他的这部歌剧，那他也是属于真实主义歌剧。那这部歌剧呢，也将在近期这些日子上演了。所以呢，说到这部歌剧，我要给你带来这部歌剧当中的选曲《我亲爱的爸爸》。大剧院最后决定上演这部歌剧《江尼斯基基》的时间呢，其实是12月3号、4号呢会有两场，一共有三场现场的歌剧演出，也就是明晚是首演时间。这部歌剧《江尼斯基基》是普契尼在1918年4月20号完成的独幕歌剧。另外呢，其实他还完成了两部作品，一首是《外套》，还有一首是《修女安杰丽卡》，经常作为三连剧一起演出。当时呢，在创作中，但丁的《神曲》第一篇第30曲当中的短短几行诗所描述的遗嘱伪造江尼斯基基，就是普契尼创作这部作品的灵感由来。而《江尼斯基基》也被认为是普契尼创作当中最具意大利的作品。意 大利的作品，所以呢才被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选中了这段咏叹调作为主题，反复出现在这个从意大利之旅产生的故事当中。古典流行，刚刚说到了意大利，说到了真实主义歌剧，所以呢我突然想要和你分享一首作品。刚才呢也是说到歌剧声音，所以接下来分享的这首作品呢也是很好听的。这是丑角当中的一段间奏曲，其实音乐当中你也可以听到丑角当中的一段有名的咏叹调，穿上戏装的一段动机。正在直播的古典与流行，刚才我们从真实主义歌剧，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杰尼斯基将明天后天两天三场演出将上演，又提到了意大利，说到意大利还想到了这样一首好听的歌，上校的曼陀林。